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岑参所作的《惊火山》。火山金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鲁云，炎分蒸塞空。不知阴阳叹，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严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公元749年，诗人岑参调任安西都护府判官，于是他离开都城长安，赶赴辽阔广大的新疆地区上任。当他经过著名的火焰山时，被眼前雄伟壮丽的景象所震撼，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这样写道：久闻大名的火焰山，今天方才见到。它高高的矗立在这里，就在蒲昌县的东方。赤色的火焰染红了西域天空的云朵，炎热的气流蒸腾着边塞的上空。阴阳和合而成的热能，为何偏偏燃烧在这座山中？严冬时节，我来到这里，山下依然吹拂着热风，人和马匹都热得汗流浃背，谁又能探究出大自然的无穷奥妙呢？在这首诗中，岑参通过对夸张、反问、衬托等手法的运用，巧妙地描绘了火焰山奇特的景象，凸显了大自然的奇妙。由于诗中新奇的想象和营造出的广远的意境，使得这首作品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只不过在这里，岑参仍然犯下了一个小错误。今天的新疆鄯善县在唐代被称作蒲昌，而诗中提到火焰山矗立在蒲昌县的东面，但根据今天的地理情况，火焰山却并非位于鄯善县以东，以至于后人怀疑，如果不是岑参犯了路痴的毛病，那就是他在此处出现了笔误。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别的解释了。关于火焰山，今天的人们更熟悉的恐怕是《西游记》中的场景。三吊芭蕉扇确实是这部小说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如今的火焰山已经成为新疆吐鲁番地区最为著名的景点，它位于吐鲁番盆地的北部，距离吐鲁番市约有30分钟的车程。在真实的世界中，火焰山自然不会如《西游记》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年四季熊熊燃烧。事实上，火焰山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作克孜尔塔格，意思是红色的山丘。山体总长近百公里，高约500米，基本由赤红色的砂岩构成。在烈日的照耀下，炽热的气流翻滚上升， 再加上山体呈现的赤红色，使得人们从远处眺望就如同目睹熊熊烈焰一般，火焰山也因此而得名。火焰山地区日照强烈，加上地下煤炭的自然现象，使得这里成为全中国最为炎热的地方。即便是在寒冬腊月中午时分，气温也可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这一点在岑参的诗中也有所体现。他本人正是在严冬时节路过此地，可是却仍然感到人马尽汗流。在岑参生活的年代，人们更习惯将火焰山称作是火山，本诗的题目便是惊火山。对于古今中外的人们而言，火焰山都是一个极为特殊和具有吸引力的名胜景观。即便是像岑参这样身处赴任途中，本不应该有时间流连风景的人来说，在路过时都会被这里深深的吸引，从而留下了一首千年不朽的佳作诗篇。火山金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鲁云，炎分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严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更虚。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下了带我走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排尿障碍的危害。排尿障碍指的是泌尿系统衰老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这一系列的表现男女都可以出现。那处于排尿障碍的人发现急急忙忙跑到厕所以后，摆开了排尿的架势，但是呢就是不能够马上开始，得等上一段时间排尿才慢慢的开始。即使排尿开始了，会发现排尿的时候尿分叉，就像浇花的喷壶一样，出来是散的，而且上边排尿下边一边滴的，那就说明这个排尿啊它已经出现了问题。同时伴随的症状还有尿不远、排尿的时候无力、尿线变得越来越细，而这些呢还是能够观察的出来排出来的。那甚至还有一部分就存在了身体内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排尿无力。这个排尿无力是由于膀胱里的肌肉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所以出现了排尿无力。排尿无力的人，第一尿不远，第二呢好像这个排尿啊有的时候甚至是垂直的排出体外，好像克服不了地心的引力，直上直下。那遇到这种情况，实际上再往后发展就是有一部分残余尿没有排出体外，是因为膀胱里的肌肉无力把这些膀胱里所储存的尿液全部排空，也就是说它无力把它推出来，所以总有一部分尿液是存留在身体的内部。那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尿频的人、尿急的人、排尿分叉等等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有一个症状，就是排尿的次数很多。一般人是不会往身体内部出现残余尿往这个方向去想的。实际上排尿的次数多正是意味着身体有可能出现了残余尿。为什么呢？是因为当膀胱里的肌肉收缩无力的时候，总有一部分尿液没有排出体外，那也就是说总存着一部分，就像一个水杯总有三分之一的水是存在里面的，你真正能用的就是那三分之二了，所以真正能用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喝一点水就得跑厕所。所以实际上排尿的次数多并不意味着说身体内部没有残余尿液，而当这个残余尿液一旦超过200毫升的时候，就能在小腹部摸到明显的包块。所以实际上尿频、去厕所的次数多并不意味着身体内部没有残余尿液。我们都知道排尿主要是为了排毒，那当这个残余尿液长期的存在于身体的内部，它就会出现第一往这个输尿管往回压，再返回到肾脏，影响肾的功能。第二呢，这些会出现从吸收，而导致人出现慢性的尿中毒的症状。也就是说这些毒素没有排出去，反而又被身体又吸收了。所以很多的尿频尿急的人，出现了残余尿液的人，容易出现泌尿系统的感染，出现口腔的异味，出现皮肤长了很多的斑，而且是在短期内长了很多的老年斑，甚至出现一些头昏蒙、眼睛发花、耳朵听力下降、 出现这一系列的表现，实际上是和这个尿中毒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我们都知道，从吸收以后，它实际上它会运行到全身的，那也就是说它运行到哪儿，就把这个危害带到哪儿。那中医学呢，认识这个人体，它是从宏观去认识人体的。中医学认识到了排尿出现的这些表现，尿频也好，尿急也好，排尿无力也好，这些实际上都是肾功能出现了问题。因为本身排尿这个功能主要是由肾来负责，在黄帝内经已经明确的指出叫肾司二便，那也就是说肾是控制大小便的排泄，而更具体的呢就是肾司膀胱开合，那也就是说膀胱的开合是由肾来控制。肾通过什么来控制呢？肾通过元气来保证膀胱开合有度有规律，这样呢人的排尿是有规律的，是正常的。而当肾功能减退以后，这个功能将大受影响，所以就出现了那一系列的排尿障碍的表现。而肾呢，它在身体内部它有着非常多的功能，它不只负责一个排尿的功能，它同时还有着主管人的精力体力，主管骨骼的生长发育，同时主管着人的视力和听力。那也就是说肾呢，它是身居在身体的内部，但是它和身体以外是沟通的，它和身体的多个部位是联系在一起的。怎么联系呢？肾在上面是有窗户的，这个窗户就是眼睛和耳朵。肾呢是有地下通道的，这个地下通道就是通过二便正常的排泄，所以古人叫肾呢开窍于二阴。那肾呢又上开窍于耳，那肾呢里面藏着精气。为什么从眼睛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人很有精神？先有了肾中的精气足，这眼睛才会有神，所以通过眼睛能够观察到肾功能的好坏，通过耳朵的听力也能够反映出肾功能的好坏，这就是肾的功能的外在表现。所以肾呢在上面和眼睛耳朵这些五官相连，在下面呢又控制着二便的排泄。那现在呢排尿的障碍出现了，甭管是出现的尿频、尿急、尿分叉、尿无力等等，眼睛耳朵实际上是很多的排尿障碍的人同时都出现的症状，也就是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发花了，老花眼了，听力下降了，甚至有的人总有耳鸣在干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现象呢？同时出现是巧合吗？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巧合。从现代医学的原理上来说，吸收的毒素会全身流行，从中医的宏观的整体的看待身体的思路上来说，肾上开窍和下开窍是相联系的。就像一个茶壶，你看茶壶倒水的时候，茶壶盖上那个眼儿必须是通的，底下倒水才会方便。所以上面这个茶壶这个眼儿就相当于眼睛耳朵，如果这个眼睛耳朵听力也不好了，视力也不好了，那就说明上面这个窍不太通了。那自然规律就是上窍不通，下窍既不通，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排尿的障碍，就出现了尿不远、尿中断、尿淋漓，甚至是有一部分残余尿存在身体内部。所以实际上上窍和下窍是难兄难弟。为什么长寿的老人的长寿标准当中就包括眼有神，包括这个听力好，包括这个排尿顺畅，那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告诉人要有一个好的肾的功能。因为肾不光控制着这些功能的正常运转，它更控制着人体的寿命。肾功能越好，人的根基越深，人的寿命就越长。那肾功能越不好，这些功能将会受到影响的同时，还会逐渐的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可见，要想耳聪目明，要想排尿顺畅，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好的肾功能。所以中医学非常的提倡 在人即将衰老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养肾护肾，在出现了肾虚的症状的时候，那更需要去及时的养肾护肾。所以现在面临的是眼睛越来越花，耳朵听力越来越减退，排尿越来越困难，甚至出现了残余尿液，那多种肾虚的表现同时存在，这个时候就要认识到用补肾来保护自己。在这个同时，因为它有多种的肾虚的表现，所以还需要去想方设法增加补肾的力度。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海狗鞭就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增加肾功能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本身血肉有情之品它的补益的力度就要优于补肾的草木之品，因为它属于有机结构形式，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就带来了好吸收、补益力度强的优势，同时还发挥着补益力度持久的优点。那正是因为海狗鞭补益肾功能的力度强，所以它能够使人的肾功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得以有效的恢复。所以当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肾功能才会同时恢复控制上窍和下窍的能力，控制上窍的能力强了，老年人的视觉功能、听觉功能才会恢复。所以为什么老年人耳聪目明是一个指标，是吧？眼睛看东西不花，耳朵听东西不失真。为什么老年人排尿顺畅是一个重要的健康的指标，就是因为肾功能随着它逐渐的恢复以后，肾里面的元气足了，它才会恢复对肾丝膀胱功能的控制，从而恢复正常的排尿的功能，排尿顺畅，没有长时间的尿等待，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有的人老年人肾功能好的可以一宿不起夜。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肾功能由衰弱转向强壮以后恢复以后所出现的表现。那之所以能够使肾功能恢复，一方面血肉有情之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搭配养肾护肾的草木之品，这样呢就可以第一辅助血肉有情之品发挥作用，第二可以使它保护肾功能更为全面，发挥的更充分。所以在养肾护肾的保护之下，肾功能才能逐渐的恢复自我控制的这些正常的功能，这些功能都得以有效的平复，说明肾功能恢复了。那随后需要得到修复的就是肾控制人体寿命的功能，随着肾功能越来越足，它才能发挥肾主管长寿的功能，这样呢就达到了养生延寿的目的。所以补肾不光给老年人带来了改变身体衰老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衰老的表现，更是带来了逐渐延长寿命的优势。所以希望处于肾功能亏损状态的老年人及时的应用养肾护肾来保护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得到养生延寿的目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10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淫羊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 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是骨髓是血液的产房。血细胞呢，它是在骨髓里边出生的啊，各种血细胞都有一定的寿命。你像红细胞的寿命平均大概就是120天，白细胞的寿命呢，当然呢不一定啊，有的是几天，有的几周，个别呢几年。白细胞呢，它那个衰老时间呢是不固定的。那么血细胞在不断的衰老和死亡，它必须由新生的血细胞不断的来补充，使外周血液循环里边的血细胞的数量、质量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我们人呢，在出生之前，造血的任务呢，它是由肝脏、脾脏啊这些器官来完成的。从这个胚胎后期，一直到呢出生以后，也可以是终身，那么骨髓呢，就成为主要的造血器官。我们肉眼观察骨髓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海绵状的啊、胶状的或者脂肪性的组织，存在于呢长骨骨髓腔以及呢各种骨松脂的网眼里边，占到体重的4%-6%。骨髓呢分为两种，一个是红骨髓，一个是黄骨髓。胎儿以及这个婴幼儿时期的骨髓呢都是红骨髓。啊，大概呢也是从5岁开始了，长骨干的这个骨髓腔里边就出现了脂肪组织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不断的增多，就变成了黄骨髓。成人的红骨髓、黄骨髓大概要占到一半。红骨髓呢，主要分布在扁骨、不规则的骨和长骨骨构的一些骨松脂里边。造血功能比较活跃。那么黄骨髓里边呢，因为它含有少量，含有一些脂肪啊，所以它里边含有少量的幼稚的血细胞。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严重贫血的时候，那么黄骨髓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具有造血功能的红骨髓。骨髓中的骨小梁，它把这个骨髓呢分成许多，你像这个蜂窝状的小洞啊，这就是血细胞的产房。红细胞里边有很多造血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呢是形成各种血细胞的种子。干细胞能分化出原始红细胞、原始的梨细胞、原始的单核细胞等等的，那么再由这些原始细胞啊繁衍各自的后代，发育成各种血细胞啊，有红细胞呀、白细胞呀、各种梨细胞呀。骨髓里边的聚合细胞又可生成血小板。骨髓的造血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每秒钟可以造出1700万个血细胞。我们说骨髓呢，它虽然比封闭在骨头里边啊，但是呢它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呢，我们受到一些化学的物质、放射线、某些药物的影响，就会使这个造血能力呢受到抑制了，会诱发你像再生障碍性的贫血。相反的呢，如果骨髓异常活跃，无限制的生产出一些病态的血细胞，那么就会导致呢白血病，而这两种疾病都会严重威胁到啊患者的生命了。白血病呢实际上就是造血组织的恶性病变 啊，当然我们说血液肿瘤了，血里边的肿瘤了。白血病的特点呢，就是骨髓以及其他的造血组织里边有大量的无核细胞无限制的增生，并且呢逐渐的进入我们的外周血液，将正常的血细胞的内海明显吸附。这个病人呢年轻人比较多一些啊，恶性疾病也占到首位。再就是再生障碍性的贫血，他这个呢主要是多种病因引起的造血障碍，导致呢红骨髓总容量减少，造血功能衰竭，以这个传血细胞减少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综合症。不管是白血病啊，还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它的病变呢都出在骨髓。那么哪些因素会令我们的骨髓受伤呢？首先我们说化学毒物啊，以及苯呢及其衍生物啊，对骨髓的毒害量是最明显的。苯主要存在一些像胶水呀、涂料里边啊，从事油漆、皮革、宝箱啊等等这些作业人员，多为苯中毒发生菌体。因为这个苯中毒呢，它会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所以近几年呢仍在不断的发生。另外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小轿车，但很多新车里边苯的含量也是严重超标的，而且汽车发动机产生的一氧化氮、汽油味，或者是车里边空调长时间不进行清理，也都容易引起血液病。当然了，我们建议呢，新车头半年我们多开窗通风，尽量少用空调。同样呢，新房装修也会带来苯、甲醛等等这些化学这个毒物的，我们最好在装修完成以后先空置3到6个月再进行入住，并且注意呢要开窗通风。对于骨髓有不良影响的药物也是比较多的啊，你像有些人用这个抗肿瘤的药呀，保泰松啊、路霉素啊、链霉素啊、磺胺类的药物，以及这个塔巴唑等等治疗甲亢的药，如果这些药我们长期应用，那么一定要注意定期检查我们的血常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以上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出，血细胞啊，它不是从心脏呀、肝脏啊、肾脏啊，而是从骨髓里边生出来的。为了保持我们骨髓造血功能正常啊，我们可以经常服用灵芝。灵芝呢是药食两用之品，有很多生物活性、药理活性、营养成分。那么骨髓本身，我们说它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常服灵芝呢，灵芝里边的营养成分，你像18种氨基酸呀、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 B 族啊，以及生物活性很强的零多糖啊、有机锗呀，那么这些成分呢，都可以通过骨髓的微循环来滋养修复骨髓，使我们骨髓的萎缩速度减慢，这样呢就可以孕育出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啊，然后再分出啊更多的血细胞啦，你像红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啊，骨髓的造血功能呢就会强健，就会预防血液病啊、再障啊这些疾病的发生。红细胞多了以后呢，血红蛋白就会增加啊。血红蛋白主要是携带营养氧气到达我们各个组织的，你血红蛋白增加了，携带了更多的营养氧气，那么各个组织的功能就会增强啊，满足了各个器官的需要，脏腑功能强健了，我们的身体就能健康。骨髓的多功能干细胞，它可以分化出淋巴干细胞啊， 也可以分化出 T 细胞、B 细胞啊，这样呢，使得这些免疫细胞啊，它的数量多、活力强，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作用，来杀灭细菌、病毒啊，它的防御功能呢就会明显增强，同时呢，淋巴细胞还能将这个衰老死亡的细胞、其他组织细胞代谢的各种废物、病菌以及毒素啊排出体外，同时呢 ，NK 细胞啊，它也是可以监视这个恶性肿瘤细胞，充分发挥免疫的防御、监视、稳定功能，使免疫系统呢处于稳定状态。并且灵芝呢，它对免疫系统呢是一个双向调节。当然，我们说免疫系统稳定了，神经、内分泌系统都会处于稳定状态。那么神经啊、内分泌啊、免疫系统呢，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网络啊，就是我们各个器官的功能都会受到这三大网络的调控。这三大网络稳定了，我们的各个脏腑的功能正常了，我们的内环境就稳定了，这样呢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实际上，内环境的稳定，各个脏腑功能的正常，也有助于啊我们骨髓多功能干细胞分化出更多的血细胞啊，使得骨髓的功能呢更加增强。可见呢，骨髓它既是一个造血器官，实际上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呢，我们说肾是人的先天之本啊，肾是主骨生髓的啊，而且灵芝呢可以入五脏，肩筋骨强关壮关节，实际上是有助于肾脏功能强健。你骨髓充盈了，生化作用强了，那么对人体呢就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作用。实际上我们人在正常情况下呢，人体内部存在一种非常精确的调节系统，可以使我们人体呢保持一个平衡状态，那么人呢就不会得病了。而人步入这个中老年以后呢，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等，都会伴随着年龄增加而产生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啊。我们系统内和系统之间稳态平衡、稳态调节啊，都会发生障碍，所以对内外环境改变的适应能力呢就会降低，容易患上各种疾病。那么灵芝本身呢，双向调节免疫、神经、内分泌这三大网络稳定，我们人体内环境稳定，我们就会更好地发挥我们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所以经常服用灵芝本身也是一种防患于未然啊。如果我们能在这些疾病发生以前或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要根据个人体质的不同，适量的、经常的服用灵芝啊，可以通过灵芝的稳态调节，使得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等等啊，都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也就是维持在正常的水平，并使呢因为年龄增长而降低的各项功能机能逐渐得到恢复，从而就可以延缓衰老的过程，预防中老年的常见病、多发病。灵芝的应用范围很广，就中医辨证来看，灵芝可以入五脏啊，补五脏之气，所以呢不管是心肝脾肺肾五脏虚弱都可以服用。而且呢，通过灵芝可以使人体的双向调节、整体机能处于平衡，调动我们机体内部的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提高我们自身免疫能力，促使全部内脏和器官正常化，当然也有助于骨髓正常，使骨髓的造血功能处于正常水平。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